大音精华，声系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落花流水， 对不起。 不过这也不算什么大错，只不过是打这种牌的一种惯例。我给你看看啊，我的八分加上你这是二十这一张，你看，对不对？我没说错吧？就不能把那个声音放得大一点吗？我这耳朵都听不见了。我 胡了，他妈的，我胡了。 可以进。我陪着你 啊。 我们一到再打一把洋麻将。 哎呀，伟 人！ 凡是跟你打过交道的男人，在你的嘴里从来没对人说过什么好话。嗯哼， 说到男人。我承认 发过脾气之后，薇乐又慢慢地挣扎着挺起身，拖着沉重的步子，两眼直 让为先。 大音精华，声系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不管驾驶速度有多慢， 不管车上是否有乘客， 不管是否停在红灯前， 不管是否有车载电话或蓝牙耳机， 不管谁给我打电话， 我承诺开车时不使用手机。 开车时不使用。 清朝老人不止在重阳节。 20分贝， 坐看